了夜空守一扇门，却不知千年你在哪里。我想念你的笑容，想念你的拥抱，可是你却爱上别人。等得越久心就越冷，风儿都在笑我痴。我最爱的男人是无情的情人，曾经最爱你的女人变成最伤心的人。你是我的爱人，最无情的情人，誓言已散落无痕，抹不去爱的伤痕。我知道你曾经爱过我，你说过有我爱才完成，可现在你的誓言已经变成谎言，而我还在盼永远。爱得越深心就越疼，还是山盟太残忍。我最爱的男人是无情的情人，曾经最爱你的女人变成最伤心的人。你是我的爱人，最无情的情人，誓言已散落无痕，抹不去爱的伤痕。最爱你的女人变成最伤心的人。你是我的爱人，最无情的情人，誓言已散落无痕，抹不去爱的伤痕。我最爱的男人是无情的情人，曾经最爱你的女人变成最伤心的人。你是我的爱人，最无情的情人，誓言已散落无痕，抹不去爱的伤痕。誓言已散落无痕，抹不去爱的伤痕。